爱是那么脆弱，多残忍，你和我就像流星滑落，多绚烂，飞驰而过，点亮黑夜最美烟火，多想你在我身旁，看命运悲欢无常，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，当春风掠过山岗，依然能感觉寒冷，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，向往，向往。多想你在我身旁，看命运悲欢无常，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，当春风掠过山岗，依然能感觉寒冷，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，多想你在我身旁，看命运悲欢无常，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，当春风掠过山岗，依然能感觉寒冷，又怎能停止对温暖。 现在是11点了，我是华健，有点累了吗？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，才会更有精神。 哟，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